出了好多好多这个医疗网站啊，那种广告吹的还特别好，根治啊，那种 那不能信， 对吧？这 凡是说类风湿关节炎能根治的，这个是一定不可信的，因为就包括现在比较发达、医学比较发达的欧美国家，它都没有根治，所以凡是说根治一定是瞎扯的，你不能信 的。不能信的话， 因为我们很多病人信了那些江湖游医说的能根治，最后把自己治的关节也变了形了，胃也吃坏了，有出血的，有股骨头坏死的，有骨质疏松的，有感染的，什么样的都有， 什么都有哈。 对，病没治好，还弄了一大堆的并发症。 是，所以这个还是去正规医院找专业的大夫来进行治疗。是， 没错，这个特别的重要。 那刚才您提到了说这种关节的畸形出现了哈，就是这种的话，比如说能靠一些其他办法能够缓解吗？或者改变一下，做个手术什么的？ 它一般来说不是所有的关节都能用手术来矫正的，就有一些大的关节，你比如膝关节啊、髋关节啊，你可以不叫就是手术啊，清除或者是矫正了，它就是要置换。但你手的关节你是没有办法的。 手太精细了哈，我们的手关节特别复杂。 一个是它关节多，一个是它的关节结构复杂。它没有任何一种人工的关节能替代手的，因为它那个灵巧性，它周围的肌腱韧带的互相的协调都是很非常复杂的，所以你这双手一定要保护好。而类风湿关节炎最容易侵犯的关节是手。所以你一旦发现你手有不适的症状了，一定要去专科的那个风湿免疫科啊，或者这类似这样的专科去确定一下。如果是类风湿，一定要早治疗。 那比如说有些人就经常发现早上起来的时候手麻，这种可能会是有的时候，还有时候平时也手麻，这种是算不好的这种状态吗？ 一般麻木呢不是类风湿关节炎的常见症状，麻木一般可能是神经受累，比如说你有颈椎病压着上肢的神经了，它会麻木，它会有分布区域的麻木。类风湿关节炎一般主要是关节的肿胀、疼痛和沉僵。 沉僵是什么意思？早上起来僵硬吗？ 你看从字面意思理解，就是早晨起来的关节的僵硬不适、活动受限。但是呢，其实它不完全说是早晨出来的，它的其实真正的定义是关节长时间静止不动以后出现的关节的活动，就是僵硬、活动不利。这个叫那个沉僵， 不见得是早上。 为什么叫沉僵呢？是因为咱们大多数都是晚上那个休息待的时间最长，你睡了八小时十小时，起来以后你的关节就静止了八小时十小时，所以它是早晨出来的几率多，所以就叫沉僵了。 其实也不见得是肯定是早上。 对， 这个可能是风湿免疫当中的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症状了， 就是类风湿关节炎的一个特别典型的症状。而且我们要求类风湿关节炎它的沉僵时间要长。 时间上还有限制。 对，你比如说骨性关节炎，老年人比如长骨刺了，他也会出沉僵，但是他那个沉僵时间比较短，几分钟、十几分钟，不超过半小时。但是类风湿关节炎的沉僵时间一般会大于一小时，就一天。对，你比如早晨我6点钟起床，我可能10点钟我还缓解不了呢。这个就是一般要这么长时间的沉僵，你要考虑到是不是有类风湿关节炎了。 所以在这儿我们觉得今天跟陆大夫一块来聊天，我觉得特别长知识哈，这些知识都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也经常，如果您去这个上心去观察，还是能够看到的哈。 对， 尤其是有一些，您刚才一直在说类风湿性关节炎哈，一直提到炎，上回我记得您就特别强调这个事儿。 对，就是疼痛和炎症不是一回事儿，就是咱们的关节或者肌肉啊，还有周围的那些软组织都会疼。你比如说你的创伤，你的那个劳损，你的长骨刺，还有等等一系列原因，骨质疏松，它都可以出现疼痛。但是我的炎症呢，是在疼痛之外，还要加上几个前提。一个就是我说的有沉僵，一个有你的关节的肿胀，还有一个有关节的压痛。你这几条要都具备了，那你可能就是真正的是个炎了，而不是一个单纯的疼痛了。 这一方面是从这个物理的感觉啊，自我感觉。另外 叫主观感觉，还有我们的客观的检查， 就是验个血，是不是就能把这事儿确定下来？ 验个血呢是对，是有一些指标是可以那个确定类风湿的，比如说类风湿因子，或者我们现在有环瓜氨酸肽抗体，是一个类风湿关节炎特别特异的抗体。那如果你有典型的症状，再有特别高的类风湿因子阳性，或者是环瓜氨酸肽抗体阳性，那么这个基本上类风湿关节炎就没跑了。但是如果你仅仅是个疼痛，你不是个炎症，你出现了类风湿因子阳性， 目前这个阶段，我还不能说你是类风湿， 嗯， 只能说你得类风湿的这种可能性会大的 大一些 啊，一定是要出现炎症了，你再有客观指标的阳性， 嗯， 我才能去。就是确诊你、 嗯、刚才您提到了两个哈，这个很多朋友都在医院当中查过，尤其是一些中老年的女性、 嗯、 她那个类风湿因子好像多少都有点高，好吧， 对，你观察的真细致确实是这样，类风湿因子不是类风湿关节炎病人所必备的、 嗯、 就是只有她所有、 嗯、 就是正常人也可以有，正常人呢一般她的低度是比较低或者是浓度比较低的、 嗯、 低到多少叫低呢，就是正常值的三倍以下、 哦、 你比如说有的院不一样，你像我们医院就是15.9、15.6这样的一个正常值、 嗯、 那么你要低于比如咱们就算它16吧、 嗯、 你低于48、 嗯， 我们都算正常人可以有的，但是你要超出48了可能就会是有病了、 嗯、 还有一个呢，它随着年龄的增长，它这个类风湿关节炎出阳性的几率也是增高的，你比如说60岁的人，他可能就不是5%的那个正常人有了，有可能变成10%了。 嗯， 70岁的可能就15%了。 更多。 对，所以中老年人来了，有一个低低度的类风湿因子阳性，然后又开始长骨刺了，关节开始蜕变了，你这时候他也可以出现在手上，那你也可以对称。也可以是多关节、 嗯、 这时候你可千万别给他诊类风湿、嗯、你诊完了他会有很重的心理负担， 是吧， 这个是要看他是不是炎、 嗯、 还有一个看特异性的抗体， 是、 嗯、 所以这个好像还特别容易弄混了哈，就是误诊这个可以还是有一些风险， 对对对对、 嗯、 别说是老百姓弄不清楚，就有时候骨科医生啊不是我们专科医生也会把它弄混了、 嗯、是吧， 这个就是一个是需要专科医生来鉴别一下，一个是我们要综合你的临床表现查体实验室检查甚至影像学的检查，我们都要综合在一块儿来判断、 嗯、是因为有些可能不是这个病，您给他扣上那个帽子之后 他心理压力非常非常大，因为现在像您说的，有人没事就上网上溜达溜达，一溜达看这类风湿一对，你说我类风湿了，这类风湿又好多人又不知道又乱说是不能治，或者说什么不死的癌症，你可不是要把它吓死吗？尤其中老年人又正好到了一个敏感期， 对对对，敏感， 所以就是无论是误诊还是那个你给人漏诊，都会给病人造成很大的那个不必要的那种、 心理压力、啊， 心理压力或者是经济损失。 是，那说到这儿的时候，正好您来，那您给我们宽。放心，就是万一我真的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哈、啊 嗯， 我是不是也无所谓，不用特别紧张？ 不用紧张，因为现在的医学发展到现在啊，可以说目前类风湿关节炎我们达到临床治愈或者临床缓解的这个比例还是相当高的。 嗯， 我们也有很多药，而且在不断的更新当中。 嗯， 所以只要你在医生这儿规范。合理啊，当然这个医生要是正规的医生，你别弄一个江湖医生，到时候你就毁了你了、 嗯、 正规的医院，正规的专业，正规的医生，合理规范的治疗，你一定会得到疗效的。 嗯， 这个是肯 定 的 、嗯、但是如果不去治疗就比较麻烦， 不去治疗、嗯、类风湿关节炎有个窗口期， 嗯， 就是我什么叫窗口期，就是说从你发现症状到你出现关节破坏，就关节结构的破坏，这个期间、 嗯、 就这个时间段， 这时间段有年限的， 有， 嗯， 短的是半年， 嗯， 长的是2年，一般被国际认可的就是窗口期，类风湿关节炎的窗口期，半年到2年， 哦， 那如果你要是半年到2年之内不治疗，你发现了你不理它，很有可能你的骨质就破坏了，将来你就会出我刚才说的那些畸形。 哎呦，这所以这个窗口期很关键， 很关键， 嗯， 你又抓住关键点了，然后我看你可以当医生， 没有没有， 确实是我们现在强调的早期治疗。就是尽量的要在病人在窗口期得到临床缓解， 嗯， 就是让他把病情压到一个最低 最低、 嗯、 啊。有很多朋友也通过短信来问陆大夫一个问题，这个3716，我觉得真是我都能回答。他说手关节肿胀有轻微的变形，是不是类风湿？ 有轻微的变形，您得看它是什么样的变形。您要是骨性的变形，那很有可能就是个骨性关节炎。您要是那种肿胀，软组织的肿胀，我说有可能是，您还得到医院来结合其他的检查。 是，所以我就说我能说，您就找专业的大夫来看。专业的大夫就是所有的大夫，比如说骨科大夫，他也未必能看一眼就知道到底是什么， 对 吧？这个有的时候就得首先。做很多的检查来最后确诊，是吧？ 对、 嗯、 检查也影像学检查抽血化验、 嗯嗯、 因为骨科大夫他更多的关注在是你的关节的那个损伤、 嗯、 比如说外伤啊、 嗯、 或者是长了肿瘤啊，这些像一些慢性的炎性的疾病可能还是我们内科大夫的事儿。 是、 嗯、 这个病目前来看只要长期吃药就可以，是吧？不用去